hey, 大家好，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Hey, 今日呢我哋做个节目呢就叫做家产港产啦。咁我哋自我介绍一下先啦。我呢就英文名叫 Joe Tam。咁但係呢我就想香港地方啦就用返个中文名啦就叫做谭祖。咁啊 ，Alex， 你应该点样称呼你好啊？ 系嗱，我姓郑嘅，咁就我个英文名叫 Alexander， 咁但系呢度香港啦，咁唔好叫 Alexander， 咁即系好多人都 complain 我名咧，话水蛇春咁长又长又臭，咁我跟翻我以前中学有部分同学咧就喂叫我山大，咁就又点解唔系 Alexander 咧？因为我哋班同学入边有三个都叫 Alexander， 咁抽。完签之后咧，有个叫做 Alex， 有个叫 Alexander， 咁最后一个咧，我话喂，不如叫我做山大啦，咁样吓，咁啊又拖下光咁啊，因为因为我哋呢个节目有一个系加拿大，即系同呢个加拿大有关啦，咁其实喺加拿大有一位好出名嘅加拿大人，喺中国好出名的加拿大人咧，叫做大山嘅，咁我就拖一拖佢光啦吓，咁大家即系如果要揾我的话，我就叫山大啦吓，我小姓郑。 喂，山大啊，今日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其实家产港产啦，咁其实咧，我同你个背景都好类似嘅， 系啊， 即系喺呢个80年代尾、90年代初咧，我哋就系移民咗去加拿大嘅。 喂，你早啲喎，好似你 senior 过我， 我少少啦，其实我就。87年呢就批咗嘅咁呢就88年就去咗就95年返嚟但係95年之后每一年呢我都带住两个小朋友呢就返去睇爷爷嫲嫲姑妈咁样咁其实呢就基本上过去即係咁多年呢都系两边走嘅。咁你啊边年过去 嘅？我都系87年，咁我同你唔同，因为你之前我知道你之前喺加拿大即系读大学啦，咁你70年代尾已经喺嗰度啦，咁我其实我就系86年咧就申请，同年嘅年尾批咗之后咧，我87年尾就过去嘅，咁但系中间 on and off 咧，就因为工作上嘅关系咧，就我系叫做中港加三边走嘅，咁都过去呢卅年都系咁变咗三笪地方咧，都叫做略知一二啦，即系嗰个情况下。 咁啊，山大，我同你又好类似，因为点解咧？就其实我喺加拿大九五年回流咗翻嚟之后咧，其实基本上好大部分时间都喺国内走嘅，咁亦都系中港加周围走嘅。不过移民加拿大之前咧，其实咧就曾经申请过去澳洲。咁啊，讲讲咧就当日咧，我就去问下啲澳洲啲朋友，就话嗱，我本身做 IT 咁啊。咁我就话喂我有咁多年经验嘅 IT 人喺澳洲可以搵到几多钱啊咁样。咁澳洲嘅朋友就答我啦你呀搵到20000最多30000蚊通常都搵唔到㗎啦就20000一年啦咁样。 澳币。 嗯 澳币。 澳币冇错。咁、okay. 就啲加拿大嘅朋友就同我讲啦咁其实当日就离开加拿大唔系好耐啦咁嗰啲同学就话喂你返嚟都30000-40000都冇乜走鸡喎咁如果好彩话40000啦咁样。咁我就一諗就话喂40000同埋呢个20000+好似争成倍喎咁于是呢就呼一声咁决定去咗加拿大啦。但系咧，点知原来咁多年之后咧，加拿大当年40000嘅人工咧，同一份工咧，而家大概系80000到啦，即系乘二到啦。但系澳洲当年20000+嘅人工啊，山大你估下而家几钱啊？ 真系唔知道、 啊，而家系起最少都12-13万澳币啊，咁所以差唔多系乘五咁计嘅。咁你又系咪 make 错 decision 咧？咁样其实就唔系咁讲嘅。加拿大同澳洲系一个好唔同嘅地方嚟嘅。咁啊，山大你嘅情况系点啊？ 我自己当年咧就，我其实就唔系话好嗱咁讲啊，就唔系话特别想去搞移民，就只不过咧就话，当时我仲未结婚啊，咁 当时嘅未婚妻，即系我而家我太太啦。咁嗰阵时我朋友就佢哋两公婆咧都喺加拿大读大学嘅。咁读完大学翻嚟结婚，喺翻嚟香港结咗婚。咁咧就到到86年初嘅时间咧，加拿大当时就啱啱先系大开中门，就开咗即系开放咗个移民政策。咁佢哋好快，即系基本上就喺86年新年第一年第一个工作天就走上去香港嘅加拿大领事馆啦。当时都仲未叫做领事馆嘅，叫做加拿大驻港专员公署 （High Commission of Canada） 嘅。咁就去申请，结果佢哋系应该系差唔多两个礼拜到咧，就批咗出嚟。 哇，好快咁样！ 咁佢走嚟同我讲：，喂，佢 Alex 啊，佢你哋不如乜嘢啊？就你哋都试下咁啊！我哋两公婆做 band 嘅啫嘛，我得八分嗱，即系讲讲嘅。当时即系而家，其实加拿大应该都系一个叫计分制度，就系、是、去加拿大劳工部就按照呢、這个佢个劳工市场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需求嘅情况，就定夺，或者究竟佢需要边一类嘅即系人才多啲嘅。咁我因为我自己当年咧就一路都系做紧 telecom 啦，咁电信行业。咁我个朋友就喂你做 telecom 咧，佢话十分嘅，攞满分。你应该仲容易过我，你试下啦。我同当时啊，即系都同太太咁嘅，即系未婚妻啦，咁啊倾过，即管去试下啦。咁啊试下，咁又后来批咗，咁啊神推鬼拱咁啊，咁啊后来即系移民过去啦。咁其实即系我嗰阵时移嗰个过程之中咧，就都其实。即系你问有冇即系有冇一个 hesitation 啦，系有嘅。咁因为当时我做紧公司咧，嗰一年嚟讲啊，86年系我即系人生入边即系一个几大嘅点样讲啊 achievement 啊，即系喺事业上面有 achievement 啊。咁即系当时间喺间日本嘅电信公司做得相当之好，唔错嘅。咁公司offer 咗俾我就喂会即系调我去日本，就即系做一个叫做系 talent pool， 即系话喺全球唔同嘅分公司，就揾啲 local staff 咧就去日本 training， 就翻嚟做呢、這个即系管理嘅骨干。咁其实一个好好嘅 opportunity， 不过到最后因为加拿大嗰边即系佢如果你话你佢批咗俾你，你唔攞的话咧。唔去的话咧，咁就冇得去噶啦，即系你冇得再申请噶啦。咁最后就即系同太太经过咩，都系去试下啦。咁又试咗30年。 咦，咁几大决心喎、啊，真系 几大决心噶嗰阵系啊。 我嘅情况就有少类似嘅，因为当日咧我喺间 utility 公司嗰度做啦。咁大家都知道啦 ，utility 公司基本上就同政府类似嘅。咁而家諗返起呢，就当年1987年就批咗，咁我就同公司讲就话喂，我想迟少少去帮公司耐啲咁样。咁其实想睇定啲先啦，咁就於是就公司就帮手写封信，就 delay 咗一年去嘅。咁其实当日呢，其实即係同阿山大都好类似嘅。点解咁讲呢？就係、是、因为当日嘅人工加埋个抽成，其实已经过20000蚊，20000几应该系。 哇，唔错喎。 咁你諗下1988年有20000几蚊人工，其实系好大个放弃嚟嘅。咁但后尾諗下都系唔系啦，都即系过去嗰边试下啦。咁于是逢一声呢就飞过咗嗰边。咁呢就嗱，而家即係各位听众啊，即係其实而家讲返起30年前呢，就嗰陣时就移民潮就冚冚声，就好多人去加拿大啦。咁大家都知道啊，当日係97嘅感觉啦。咁阿山大，你其实系咪同97有啲关系呢？ 我又唔系话太担心啊，因为如果你话我申请嗰阵86年去到97都仲有11年。咁即系计自己年龄咧，即系如果去到97都去到中年嘅啦，咁我又唔话感觉得太深，就只不过咧就话，因为我咧就即系用一句俗啲嚟讲，我就系地道嘅陀地，我就系生于香港，就长于香港，亦都系受教育于香港，我从来冇即系唔系好似你咁样就话去即系读完中学之后就。 曾经去过加拿大留学啦，咁我冇啲咁嘅机会。咁变咗我嗰阵时即係其实我点解会揀去移民过加拿大呢，其实亦都系即係当时作为年轻人就话有机会去外国地方闯下都好喎、啊。咁因为我从来未离开过香港即係咁系咁样 long term 离开，即係出差就耐唔耐，即係三几天就有啦。但你话喺个外国生活真係未试过。即係如果话諗返下即係八六年即係八七年嗰陣时我喺加拿大啊，即係我哋叫 landing 啦，即係着陆嗰陣呢，嗰个系我一生人第一次喺着陆于北美洲大陆。咁啊，我啲朋友都话我你好够胆，你从来都未去过，一去到呢即系一去就系去移民，咁同埋我一落嘅时间呢，即系今天就讲话全球暖化啦，咁我到嗰阵时咧系八七年嘅十一月初嚟嘅，就我记得喺多伦多机场去我落脚嘅朋友，就系头先讲话，即系两公婆婆做 bank 楼，我哋过去，佢哋喺当地华人叫士加堡啊，即系 Scarborough 啊，咁啊由机场去佢哋。途中咧係已經落緊大雪，即基本上係成個城市都披咗雪噶啦。咁係好新嘅經驗，即係見到咁多雪咧，又有啲迷茫，又哇好鬼大雪喎，咁即係唔知自己。 唔系好兴奋咩？你见咁多雪？ 咁兴奋我又唔会话兴奋嘅，因为即系同你去旅行唔同，即系而家啲人好多就哇大雪纷飞，好 romantic 啊！咁讲啊，即系如果你话你系去旅行嘅，你可能去北海道滑雪或者去韩国滑雪，你滑个两三日雪啫，咁你知道要会翻嚟香港啊！咁但系当你知道你日日都会行出去，唔系滑雪系跣低。嗰陣咧，即係你個感覺係會好唔同嘅，即係你個期望係會好唔同 啊！咁啲大雪，講起大雪咧，就係即係以前我讀書嗰度咧，就喺 Edmonton 喺 Alberta， 即係中西部嗰度。 哇！好大雪嘅喎，嗰度 係啊，嗰度其實試過一次咧，好零下44度。咁咧就當日就未入 U 啦，喺 Calgary。咁咧就夜晚黑即系读一科 physics， 咁啊最记得啦。咁就夜晚黑就九点几放学嘅。咁其实咧个住嘅地方咧离学校咧，如果行路行得慢啲咧，七八分钟；行得快啲咧就五分钟。咁啊当日咧就好大风雪，就零下44度。咁啊着住一件唔系加拿大制造嘅，唔知边度制造，香港买嘅所谓雪褛，咁好大件，但系咧就即系大言无当啊！你都知即系加拿大嘅冻法系唔同噶嘛，咁啊急急脚就行翻去个 apartment 嗰度，点知咧就一路行一路震，一路行一路震，就翻到 apartment 就揿钟，就你都知几廿年嗰加拿大都唔同香港啦，香港就揿门铃啦，滴滴嗰啲，佢有一个 buzzer， 即系个对讲机嘅。咁上面嗰啲 roommate 就问：，边个啊？咁样，咁你估系点样咧？我正准备话：，系我开门咁样。原来五分钟零下44度，已经雪到个下巴梗咗， 开唔到。 我只可以话：，去啲开门啊！咁样啊，咁你话几得人惊咧？所以喺八几年嘅时候申请翻加拿大咧。就从来都冇諗过再返 Alberta 啦，因为零下44度真係顶唔住。咁但係 Toronto 其实都冻㗎喎，係咪呀，真係 冻㗎啦。即係你讲开啦，因为我嗰陣时都好彩呀，即係自己喺香港间日本公司度都几受器重啦。咁我移民之前呢，就老板都係有曾经挽留啦，但係佢知道即係我唔係话跳咗去第二间公司，佢都冇挽留我，但佢好帮得我手呢，就即係将我本身喺公司嗰、那个即係嗰个表现啊，个履历咧就转咗过去东京总部嗰边，咁就后来去咗北美部嗰边，咁我去到加拿大咧就我到落地，即系喺多伦多落地，第三个礼拜就去加拿大嗰边，即系呢间日本公司喺嗰边个加拿大分公司咧，就叫我去面试，咁咧就我嗰日。 去面试嗰日咧，系比到步嗰日仲大雪。咁我话结果喺 Scarborough 搭咗3个钟头嘅巴士， 嗯， 然之后咧先至去到呢间公司嗰边嗰个 office。咁当其时系好大雪，因为你知道巴士咧就唔系车到你去坐大厦楼下。咁喺座大厦出边，即系停车场出边一个巴士站，其实都好近噶，喺佢嗰个 parking lot 嗰个门口嗰度。咁啊落车就哇成地雪，咁冇办法啦，落雪即系要见工，你都要行入去啦。咁啊行完入去，咁啊对鞋湿晒，当时都唔觉嘅。但系呢对鞋咧，后来咧就隔咗唔使隔咗，我嗰晚翻去对鞋干咗咧。就发觉要报废啦，咁啊，点解咧？原来我嗰阵时先知道，即系加拿大点，即系都觉得奇怪，点解啲马路度，喂，嗰啲行人路就啲或者草地啊积满晒雪，但系条马路啲雪融得咁快嘅咧？啊，原来佢哋落咗样东西叫做盐啊，咁啊，佢哋嗰啲盐咧就同我哋嗰啲食盐咧，其实就那个化学成分都系差唔多。但系一有样嘢就系佢个腐蚀性系好高，咁诶揦咗即系将啲鞋咧就揦到咧就干咗之后咧就变咗白色，成对新嘅意大利皮鞋，即系新嘅第一次着，就系为咗嗰只着去见工，冇咗，咁诶呢个就即系即系第一个投资喺加拿大吓，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系去，即系你头先讲话澳洲咧，咁我觉得如果你话即系 澳洲， 大家相比咧，你澳洲就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啦。加拿大就特别系除咗温哥华啦，温哥华又落即系落雨多啦吓，咁但系都会有机会会落下雪嘅。咁但系其他地方或者 Calgary 啊，或者 Calgary 以东嘅地方咧，基本上你去到冬天就冚唪唥都系冰天雪地。 但喺多伦多咧有一个怪现象嘅，即系当日初去到咧就觉得好怪。点解怪现象咧？如果你坐地铁嘅话咧，你留心一下喺多伦多坐地铁嗰啲人着嗰啲鞋咧，你会有一个好特别嘅谂法。咦？点解多伦多啲人个个都咁穷嘅咧？着啲鞋全部咁残旧嘅咧，咁啊即系有啲拗头啦吓。不过翻到公司之后咧，你就会发觉到咧，所有喺 office 翻工嘅人咧。喺 office 着嗰对鞋系唔会着翻屋企嘅，嗰对鞋咧，譬如话女士们有八对高踭鞋，全部摆晒喺凳底嗰度嘅，佢系着波鞋翻工嘅，因为如果嗰啲高踭鞋行出边第一线啦，第二就好似阿山大所讲，哇，俾啲盐碟叶佢，就系咁先啦。咁所以咧就喺多伦多生活咧就有啲怪现象咧，香港咧从来都见唔到嘅。 系啊系啊，咁啊即系你同埋呢样嘢咧，就话佢哋会着一对，即系可能有一对系专门系喺冰天雪地着咯，或者甚至冇咧，佢哋有啲鞋套，咁就好似你现在，唔知你即系可能听众入边，可能有啲人会啊去行下间啊，或者钓下鱼啊，去啲地方摸下蚬啊，咁啊着啲即系好深嘅水鞋咁，咁佢哋嗰啲就唔系叫水鞋噶，你可以即系一个鞋套咁就。成只脚连埋你着紧嗰对鞋咧，就套鬼咗落去。咁你即系翻到 office， 咁啊拆咗个鞋套出嚟，着翻你 regular 嗰对鞋。咁啊到你放工嗰阵咧，你又着翻佢翻到屋企，咁又或者你上车都要脱咗佢啦，因为你唔可能踩住两个鞋底嚟踩油门啊，踩 brake 啊嘛。咁你翻到屋企咧就除翻佢出嚟咯吓。咁即系通常就都系咁样嚟处理吓。 喂，当日咧我哋初去加拿大嘅时候咧，嗱我就走去揾啲 headhunter 啦。你有冇揾个 headhunter 其实？ 嗱，我就冇揾 headhunter， 不过我都系有啲朋友咧，就首先我即系人生路不熟，我去到僆，即系一个人都唔识，系靠系啲朋友。咁啊，有朋友咧就介绍过啲 headhunter 俾我 ，OK， 咁咧就即系亦都揾过佢哋。咁有，即系可以话俾你听有。咁帮唔帮到手咧？系。帮得到手嘅，帮得到手嘅。 嗱，我嘅经验系乜嘢咧 ？Headhunter 其实见过好多啦，我就搞 I T 噶啦，我就写呢个 software 即系电脑软件嘅。咁当日见 Headhunter 咧，其实咧就都有啲气馁嘅。点解咧？ 因为如果你是搞技术的人，理论上就看看你技术够不够的。咁但係呢，佢哋永远係讲一个原因呢，咁低你嘅人工嘅，就係话你冇加拿大经验。咁呢，如果你加拿大寫个 program 同香港寫个 program 唔同嘅，咁就话冇加拿大经验啦。咁但係喺加拿大呢，即係如果你大家去搵工作嘅时候呢，其实留意一样嘢呢，就係会即係会好多时候会遇到呢咁嘅情况嘅。咁可能呢就係即係会开头嘅时候我哋搵工嘅话呢，可能要用另外一个 approach， 即係可能我人工低啲啊，或者你冇出名咁嘅公司啊，或者教朋友，好似阿山大话去返个佢原本日本公司嗰度去搵呢，就会好啲，係咪咁讲呢，山大。 係呀係呀。喂，不过咁样，因为呢我想我哋今日咧就时间可能差唔多。 哇，时间过得好快喎、 啊！系啊，因为我见到出边个哥哥咧，已经喂就嚟咩啦？咁啊，我谂啊，因为其实即系你讲话搵工啊 ，headhunter 呢度咧，即系我亦都有几个计，即系都有几个故事可以同大家 share 吓，即系有啲好即系佢哋 local 都几 stupid， 几 stupid 嘅即系 manner 嗰啲所谓 headhunter 就我谂我哋可以下次再呢、這个再嚟分享。 得，咁一于下次听你讲故事咯吓。 啊 ，OK， 好，拜拜。 系，多谢晒，拜拜。